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九十一集。然而没让唐梦无奈多久，只听铁鞋匠低哑地笑了一声，扭头看向傅文铎。 也欢迎你进入铁鞋匠的游戏世界。 话音落下，铁鞋匠一跺脚，一根锁链从捆住唐梦的锁链上莫名延伸出去，以肉眼不可企及的速度捆住了傅文铎的手腕。傅文铎在第一时间就做出反应，躲避逃开，但这锁链仿佛长了眼睛，一直追着他。傅文铎被捆住手腕后，迅速地抬起右手，五指消失，一把漆黑的金属利器出现在他的右臂上，他毫不犹豫地挥之砍下，一道坚硬清脆的金属碰撞声后，锁链没有被斩断。傅文铎的脸色有些难看。铁鞋匠看到傅文铎的动作，哈哈大笑起来。一道熟悉的铜声在两人的耳边响起。 叮咚，触发支线任务，偶遇那个铁鞋匠，正式进入现实副本，那个可爱的铁鞋匠。请玩家跟随可爱的铁鞋匠进入铁鞋匠的手工作坊小屋。提示，铁鞋匠的爱心锁链为因果律武器，被捆住后除铁鞋匠任何人无法解开。 黑塔都提示到这份上，唐默和傅文铎也不可能再做无谓的尝试。这根锁链原本只是一个长条，现在它从中间分了叉，一端捆着唐默，一端捆着傅文铎。唐默和傅文铎再次并肩走到了一起，他们不会像之前的那个预备役拼命挣扎想逃离这个已经开始的游戏，导致自己被铁鞋匠拖在地上走。两人快速地跟着铁鞋匠的脚步，除了他们手腕上被捆着的铁链，谁也看不出来他们现在受制于人。铁鞋匠的歌声比匹诺曹的还要难听。许久后，在这噪音一般的歌声里，唐默低声说， 也算是扯平了吧。 傅文铎嗓音低沉， 算吗？ 唐默说， 算吧，那就算吧。 这次真的是被捆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了。唐默不希望刚才的那个意外造成两人之间的隔阂，虽然他确实想卖队友，但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，真正重要的是齐心协力度过眼前这个游戏。铁鞋匠拽着两个人走到了一间工厂门口。唐默仔细观察厂房周边的事物，傅文铎的目光倒是一直锁在铁鞋匠身上，将他身上的每个工具包括钉子、铁锁都审视了好几遍。来到这间厂房前，铁鞋匠用力地拽了一下铁锁。奇怪的是，唐默和傅文铎明明被他连接在同一根铁锁上，当铁鞋匠拽了以后，只有捆着唐默的那根铁锁向前拽动。唐默往前走了半步，铁鞋匠磨着牙齿嘿嘿笑道， 你到了，你进去。 说着他一脚踹开大门，暗淡的月光照进黑漆漆的厂房，只照亮两米左右的距离。唐默皱起眉头，他抬头看了铁鞋匠一眼，再看向傅文铎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，齐齐点头。铁鞋匠看唐默迟迟没进去，正欲借题发挥，唐默直接大步走进厂房。在他走进厂房的那一瞬间，一直捆在他手腕上的铁锁忽然坠落，铁锁好像拥有生命，嗖嗖嗖地窜回铁鞋匠的手中。 大门在唐默的身后轰隆一声关上，唐默趴在门边听了一会儿，只听到铁鞋匠哼曲儿的声音越来越远，应该是带着傅文铎去另一个地方了。 这次的副本不是两个人组队吗？ 唐默暗自想到。铁鞋匠和傅文铎已经走远了，唐默不可能坐以待毙，他转过身观察四周的环境。这是一家食品加工厂，还没走进工厂，唐默就闻到空气中传来的甜香味儿，那是饼干的味道。地球上线前一个半月，这家工厂已经没有再开工，但堆放在工厂里的原材料还没完全腐坏，散发食物的味道，当然不可能再拿来吃了。厂房里一片漆黑，月光透过高处的窗户照射进来，只能照亮一个角落。唐默试着推了推大门，他没有推开。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石头，出来的太匆忙，唐默把自己的背包藏在了商务车的隐蔽位置，没有随身携带。没有手电筒，他想起自己之前用马里奥的帽子撞出来的这块石头，虽然这石头的光芒只能照亮周围一两米的地方，但聊胜于无。唐默将石头擦了三遍，又试着用力地踩了一脚，当他在这块石头上敲了两下之后，一行行小字渐渐地显示出来。 道具，一块神奇的石头，拥有者唐默，品质普通，等级一级，攻击力一般，功能砸人可能还有点疼，能发光，或许还有某种奇特的作用。限制五。备注，一块石头也可以有梦想，我想成为夜明珠。 唐默的目光在某种奇特的作用上停留了一会儿，接着他举起这块石头当照明物，开始探索自己所在的这间厂房。宽阔寂静的厂房里，唐默的脚步声在墙壁间回荡，无比清晰。唐默一边用石头照亮周围的环境，一边时刻提起注意力观察周边的动静，一旦出现意外，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取出大火柴迎击敌人。这间厂房似乎是食品加工厂的手工作业区，唐默走了十几米，发现这里摆放了一排排长长的不锈钢桌子，在这些桌子上凌乱地放了一些食品包装盒以及早已包装好的食物。地球上线快两个月，这家工厂已经做好的食品大都被玩家洗劫一空，只有一些掉在包装盒堆里的食物没有被发现。唐默拿起一盒小面包继续往前走。工作区只是这间厂房的一部分，再往里走是办公区。唐默小心翼翼地向前探视，手里握紧发光的石头。他走到第一间办公室门前停住脚步，试着扭动了一下门把手，可以扭开。唐默往后倒退半步，他戒备地盯着前方，伸出腿一脚踹开了这扇门。砰，大门被踹开，灰尘随着这阵风飞舞起来。唐默踹开门后，屋里一片安静，没有任何动静。唐默拿着石头走进屋内，四处搜索。这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，里面的东西似乎被其他玩家提前搜刮过，被全部翻乱。不知道那些玩家是因为这个现实副本游戏而进入这家工厂，还是早就进入过。唐默检查过一遍，没发现特别的东西。他再往里走，一连搜了三个办公室，唐默都没有发现异常。当他走到最里面的一间办公室的门前， 一道极其微弱的咔嚓声从门内响了起来。唐默目光一缩，盯着眼前的房门，他不敢大意，直接取出巨型火柴，在又听了一会儿动静后，一脚踹开这扇门，同时身体往一旁侧开，靠着墙壁挡住身形，防止门内的东西突发袭击。 啊，谁在那儿？ 沙哑惊恐的男声响了起来。唐默眉头皱起，那声音还在继续说， 是谁来了？ 他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声音变得十分激动。 是新的玩家来了吗？ 房间里的男生又说了几遍。唐默思索片刻，一只手紧紧握住大火柴，转身走进了这间办公室。地面上一片狼藉，数不清的零食包装袋混乱地堆在地上，上面沾着一些早已发黑的血迹。一个瘦小的年轻男人像只干瘪的黑蝙蝠，躲在办公室的桌子后偷偷地看着唐默，他的嘴上还沾了一些饼干屑，似乎刚才的咔嚓声就是他吃饼干发出来的。在他的身上遍布着触目惊心的乌黑伤口，从手臂到大腿，石头照亮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口，看上去是被什么东西捅穿形成的。这些洞口上的血液早已经凝固发紫。玩家获得提升的身体素质，让他不至于因为这些伤口而死去。只见他几乎瘫痪一样的倒在地上，那条伤口最多的右腿此刻已经肌肉萎缩，应该是很久没运动过了。唐默没有放松警惕，他冷冷地说，你是谁？年轻男人害怕地看着他。 我叫邢峰。你是新来的玩家吗？我很早就进来了，这是铁鞋匠的限时副本，对不对？我在一号就进来了。你知道现在是几号吗？已经过去几天了。你别怕，我没恶意，我真的没恶意，我只是很久没有看到过新的同伴了。 唐默立即说，新的同伴。邢峰害怕地吞了口口水，点点头说， 对，在你之前我来过两个同伴，他们都死了，他们是被那边的人害死的。我被铁鞋匠弄伤了腿，根本没办法再行动去找线索，如果你不来，我恐怕也快死了。 那边的人是什么？唐默问道。邢峰的脸上闪过恐惧的神色，他还没开口，只听一道铃声在办公室内响起，同时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办公室桌子后面的书架。唐默一惊，那是什么？只见死寂般的办公室里，房间中央的桌子上的电脑突然开机，屏幕上一个视频通话邀请发送过来。地球上线后，所有通讯设备都无法使用，电力资源也全部瘫痪，这台电脑怎么会启动？邢峰畏惧的手脚并用地往后爬，他紧紧贴着墙面，伸出手恐惧地指着那台电脑。 来了，就是那边的人，那边的人来电话了。 唐默抿紧嘴唇，他沉思片刻走上前。他先看了看电脑主机，这台电脑的主机并没有被启动，只有屏幕被开启了，而且还有人发来了视频通话邀请。唐默面无表情地看着电脑屏幕，按下确定键。下一秒，傅文铎俊朗的脸庞出现在了电脑屏幕上。唐默诧异道，傅文铎？傅文铎也有一丝惊讶。正在这时，一道清脆的铜声在房间里响起。 触发支线任务二，找到铁鞋匠失踪的鞋油。 房间漆黑幽暗，只有这台电脑闪烁着莹莹的光芒。唐默俯下腰盯着电脑屏幕，他下意识地将手按在鼠标上想要拖动， 但当他按下确定键后，屏幕上的鼠标就消失了，只剩下傅文铎的脸占据了整个画面。唐默说，你往后站一些。傅文铎往后走了三步，露出了他身后的环境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